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京剧选段。今天的节目是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在首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上河北省石家庄市评剧院青年评剧团演出的《胡风汉乐》。这是一出叙述闻鸡归汉故事的新编历史剧，由优秀的新派传人刘秀荣扮演蔡文姬。 文稿全被烧成灰烬， 如今是国破家亡，无归处，流亡受辱，死不辱。 文君。 Thank you. 混账！老东西，敢打我的架！ 这是大姑娘住的地方，岂能容你们男人乱闯？你懂不懂规矩？ 哼，老不死的跟我讲规矩！ 长皮围巾，不得进入！ 要不是王爷有吩咐，我早把你剁了去喂狗。快给姑娘端进去，这是王爷的赏赐。 我家姑娘饿死也不吃猪狗食 啊！王爷的赏赐敢说是猪狗食？来，给我打！ Thank you. 爷有令，命你今晚大张觐见。 觐见？你们要做什么？ 做什么？吃饱了，喝足了，换上这身新衣服，少时有车马相迎。今夜晚你的造化来了。走。 燕儿，这些个王八羔子没难好心。我说燕儿啊，你千万可不能去呀，只怕由不得我们了。要是一去，岂不羊入虎口吗？ 文姬今夜若遭见害，你我母女只有在九泉相见。 不，要活咱娘俩一块儿活，要死咱娘俩一块儿死。 乳娘娶亲了，让我弹上一曲再走。 Thank you. 为了表示对王爷的祝福，末将特备下美酒一壶。 咱堂堂王府还缺美酒？ 王爷，这酒可非同寻常，乃药物配制而成，喝上一口那是四肢发软，喝上两口倒头便睡。 要他何用？ 王爷，您不知道，你别看那小娘们脸蛋长得漂亮，嘿，可却有几分性子，万一他不识抬举磨蹭起来，王爷您把这酒给他喝上一杯，他就会乖乖的听王爷摆布了，不是？ 韩家姑娘到， 来呀！换了这身打扮， 我左贤王在匈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你一个汉家女子以礼相待，你却不识抬举不知死活，竟敢身穿孝衣来听本王。 自知今夜难逃活命，身着素衣，一为父母戴孝，二为自己扶丧。 你像你这样柔弱的小羔羊，流落到茫茫草原，只要进入我的帐篷，日后就是草原的凤凰。 留此残生，一心想继承父志，今日羊入虎口，大志难酬，只求一死。 哎，我看你仪表不俗，非同凡响，看来姑娘的身世绝非一般，今日我让你见识见识旷世宝物。 今遇其真，视为粪土。 一个高傲的姑娘，来人！ 王爷， 快将那幅珍藏的字卷取来。 是哪幅字卷？ 就是从洛阳带回的那幅旷世杰作。还不快去！姑娘，少时我让你开开眼界。来人！这是我家先祖宁胡胭脂。哦，就是你们汉家的昭君娘娘所做的院框思维歌，乃是四海仰慕的蔡邕、蔡中郎亲笔书写。 蔡邕、 蔡中郎如出 小姐大名？ 蔡文姬。 就立了大功，本王定要重重奖赏你。 奖赏？ 对，除了天上的星星，水中的月亮，你要什么只管讲。 就请王爷将这副字卷相赐。 什么？你要这字卷？ 王爷， 伤心往事休回首。 团锦簇全都是为你安排的。来来来，快脱下这身素服，高高兴兴的做我的王妃新娘吧。 王爷若强行非礼，我这就投火自焚。 什么？好一个烈性的女子，不愧是蔡伯爵的女儿。欧家敬重你的才华，更钦佩你的胆识。你我既然无缘，来来来。此酒我放你出帐。 此话当真？ 当真。 堂堂王爷可要言而有信。 什么？ 你要反悔？ 这

娘娘生前的侍女，死后的看路人。 你也是汉人？ 是啊。 咋的呢，阿婆？今年高寿了？ 高寿？ 嗯。 回黄转绿，越去越远，我也记不清过了多少个岁月，多少个春秋啦。 阿婆在这儿度日如年，漫漫岁月，您老是如何熬过来的？ 姑娘，你来看那野马河边有两块巨大的磨盘石，像一对恩爱夫妻，相依相伴。你知道他的来历吗？匈奴人跟汉人原本是一家人。提起此事有来明，一段佳话好深情。 娘娘常夸我说，是我这样的汉家女，把匈奴人和汉人的子孙交融到一起喽。 啊，我 不急，若娘， 燕儿啊， 若娘，你在这儿啊？ 多亏了阿婆雪地相救，我家燕儿，王爷的人马归来了。你们藏在幕后，周公娘娘的神灵未必有灵呐。 福婆婆，王爷驾到。 王爷， 陵园之中可有汉家女子？ 汉家女子有， 在哪里？ 老身就是。 嗨，我的老祖婆婆，王爷问的是从王府中逃跑出来的一老一少。 王爷，老奴年老眼花，没有看见外人来过。 前面兵锋雪阻，无路可逃，我是顺着脚印追来的，人肯定藏在这里。一鼓，松。 王爷，宁湖胭脂的陵园，灵光照大漠，祥瑞牧草原，从来不得盗兵进入。你们若是惊扰了娘娘的灵驾， 一鼓。 你带领人马封锁各条路口，断绝来往的行人。 姑娘， 上，请上场。 杨儿，还是让我先走吧。 不不不，姑娘骑马，你坐车。 坐车？ 嗯， 俺娘俩的死法还不一样。 死？我家王爷是怕你们死在半路，命我带领车马兵丁备好粮草行李，要护送你们走出这茫茫沙漠，回转你们中原。 燕儿，这不是做梦吧？ 这可是真的。 姑娘，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上等好马，日行千里又特别温顺，你就大胆的去吧。

见个爹娘向你生日提供，咱夫妻洒泪分别，你分寂寞我留下，已经见三年音信皆无，一晃汉